漫我心间。在笑意里之间，是最痛快一刻，莫要去理他真与假，是错也再不返，任意去再天真，愿永远也一起靠近。再不返，任意去再天真。